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军武戏言啊！ 系啦，我哋呢个重录版本，因为上一集挂咗，再录多次。 系啦，嗱，咁就有我 Larry 啦，同埋我身边嘅 Alex 啦，系啦， 系啦，继续为大家咧军事导航啊！好啦，咁我哋今集咧，我哋咧就开始嘅节目咧，我哋就讲一讲咧，就依家好多时大陆咧都急起直追一样嘢啊！咁啊，你话嗱，中国同美国咧好多嘢一距离都拉近咗 Alex 啦，即系例如话美国有隐形战机啊， 系 咁啊，大陆自己整架1020啊，咁我都见到佢起飞啊！嗰次珠海，咁咧你话大美国有航空母舰啦， 系 咁大陆而家又有航空母舰啦， 准备有两架添， 系啦，咁啊更加唔好讲佢即系几廿年前嗰啲核弹啊、氢弹啊嗰啲，即系美国有佢就有啦， 跟住做乜嘢？ 咁但系有样嘢咧，始终咧都系争少少噶，系啊，即系呢个喺海上争霸一个好重要嘅， 我觉得都唔止少少啊，睇嚟 系啊，今日我哋讲嘅 topic 啊，就系呢个嘅舰载机啊，咁呢个舰载机咧，其实咧又同呢个大海军嘅思维咧又有啲关系嘅。嗱，今日大家咧睇到呢个图咧，咁你见到咧好多插好多支旗系咪啊？咁呢个大家都知道呢个系美军喺全世界布局个军事布局个情况。 你做咩唔攞蓝色攞红色咧？ 红色有盯住嘅意思啊嘛。 OK， 得 OK， 好。 咁咧就呢幅图咧，大家当然见到咧，美国就插到满晒，你都睇唔到美国啦，插到系咪？咁啊，阿拉斯加有好多啦。咁阿拉斯加咧都好多 F-22部署去到嘅 喎， 系咩？系啊，因为随时可以打俄罗斯啊嘛， 系、哦， 所以其实就阿拉斯加咧都好多 F 廿二。 俄罗斯系咪仲未有隐形战机嘅？ 俄罗斯系未有嘅。 咦，咁即系你睇我唔到喎？ 你一定睇到俄罗斯， 系咯，但系你睇 你睇啲周星驰，咁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 系啦， 呢个得嘅。好啦，咁另外咧，你睇到咧美军嘅军事基地，嗱，我哋再睇多幅图啦。好啦，咁咧就下一幅图。咁咧就睇到美军咧嗰个历史发展嘅，系啦，呢个唔详细讲啦，大家有兴趣慢慢抡下呢个图。咁你睇到咧就系红色，有冇见到中间红色咧？欧洲啊嗰橛咧红一个好大嘅圈啊！咁呢个圈咧其实最恐怖的地方就系咧系2000年打后度啦，大概。咁咧就呢个圈咧就美国积极拓展嘅，咁咧就攞嚟大家都知啊，攞嚟系对抗俄罗斯嘅。咁呢个就是我哋叫北约东扩啊。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就令到我哋阵间讲好多啲一啲嘅航母啊，剩咧其实入到地中海都好 系咯，入晒地中海噶咯。 冇错，咁所以基本上咧对俄罗斯嚟讲个威胁咧系非常之大嘅呢个啊。好啦，咁另外咧再下一幅图咧，咁咧我哋咧就会睇到咧下一幅图咧就会睇到美军嘅全球部署数目啊。即系你睇到咧，就大概有140几万嘅部队进驻，咁当然好大量就喺美国本土本身啦吓。 系， 咁有啲系国民警卫军嗰啲未计啦。咁另外咧，你睇到咧就当然北美一定系佢嘅军事重镇啦，阿拉斯加城。另外咧喺亚洲区咧就大家都知噶啦，例如日本、南韩。咁有一个咧不得不提嘅就系新加坡啊。咁咧之前咧有网友咧同我分享咗咧就话，哇，新加坡先至系东盟十国入面军事力量最强嗰个国家。 所以人哋可以独立啦， 系啊，咁我哋香港就，除非我哋香港有美食装备啦， 美食装备有 美食，我哋有美食车， 系啊，美食车 呢个装备， 系啊， 系啦，咁咧如果唔系要对抗大陆比较难，因为唔同啊对手，人哋马来西亚，我哋大陆系嘛， 咁啊，咪首先你同我要参军先啦， 诶，唔会啦，因为我哋嘅年纪已经过咗啦， 系、 啊，我哋又唔方便透露自己几多岁啦， 系啦、啊， 我哋年纪咧一定系 我啲老爷嚟噶嘛， 但系咁嘅 Alex 可能我哋去做军官咧， 系咩？ 咁嗱，冇办法啦， 好似外国有 degree 可以做军官噶咯， 可以噶啦，咁港独嗰班僆仔就梗系要做兵啦， 咁啊叫毕业先，首先要 系啊，哇！我又俾人话我大中华交噶啦，呢啲话，我哋唔好成日叫啲交啦，我哋叫做热血分子，话大中华热血分子。Okay. 好啦，嗱，翻翻嚟，嗱，咁最过瘾嘅地方咧就系、是、你见到新加坡咧，就系、是、当然系美军喺东南亚一个桥头堡嚟嘅，因为基本上咧自出自入嘅啲军舰，同埋即系要讲声俾佢听嘅，但系就自出自入都得嘅。 系， 咁所以咧，基本上成个东南亚最恶系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一啲扶持都冇嘅，调翻转又咁讲，大陆就刻意扶植呢个嘅马来西亚。例如咧，大家知道叫新山港系嘛？新山港咧就啱啱喺新加坡对面嘅。咁啊，之前咪有啲碧桂园嗰类啲楼盘推嘅。 系啊， 好似阿 Tony 都讲咗，应该系大量蚀同埋个佣金超高噶嘛。 梗系啦，就系、是、因为唔买得先佣金高啊嘛。 系嘛，系咁推， 系啦， 推好多香港人买喎，有一轮。 我印象中电视系咁卖， 摆晒酒店，摆晒 booth 啦， 系嘛，好犀利。咁就当然呢个就大陆刻意培植嘅。咁另外咧就喺远少少嘅黄京港啊，皇帝个皇啊，北京个京啊，黄京港。咁呢个咧将来都有机会系一个军港嚟嘅，咁即系可以对抗到呢个新加坡。如果马六甲有咩事咧，就中国军队第一时间都可以睇睇。系啦，咁当然我都唔睇好嘅，即系如果你同喺美军军舰前面啊嘛，咁都系啦。嗱，对抗呢样嘢，大陆阵间我哋会讲会做少少嘢。但系最古嘅地方，你见到咧大陆咧有美军嘅，有 差四 人，咩人？ 可能系咪领事馆嗰啲啊？ 啊，可能系领事馆嗰啲系嘛？ 就系保护啊，边个嗰啲啊嘛？ 其实系咪帮佢哋将啲钱转做美金运出去啊？ 吓，呢啲唔使士兵做嘅， 即系嗰啲大使馆人员系咪？咩驻华大使嗰两个差四，咁都当埋佢军队系嘛？唔知啦，系啦，咁咧呢个咧就系嗰个全球部署数目啊。咁俄罗斯都有，真系过瘾啊！好啦，嗱，呢个咧就系围堵中国啊，即系呢个咧好多大中华裔分子啊，都会非常之抗议啊！呢个咧大陆网民成日都讲嘅，岂有此理！你嗰啲军事部署根本就系针对住中国噶啦， 叫系第一岛链 以来，第一岛链。喂，之前大陆成日话冲出第一岛链啦， 系 嗰啲飞机冲出第一岛链啊嘛， 系啊， 系嘛，跟住又话自己航空母舰咧可以去南海演习， 冇近排就美军嚟探香港，有架飞机嚟。 诶，冇错冇错， 三侦察机 系啊，嚟探我哋，跟住我哋出歼十去拦截佢。 系咯， 系啊，呢个都过人。咁啊，美国人话我哋唔专业咯，即系话我哋大陆啲军机，我有咁睇嘅。如果你真系飞到咁近，我哋系领空，咁啊真系有时我出去接接你，其实都系 say 个 hi 啫，都好正常嘅。不过佢哋中间点玩，我哋又唔知啦。无线电会唔会讲个粗口咧，我哋又唔知啦。即系嗰啲情况。不过其实暗码底应该都系 friend 嘅，成日都讲。 听讲上次麻出跑道赤立嗰个机师好似唔识讲英文 嘅。哦，我睇都似啊，叫佢 turn left 变咗 right 嗰啲。咁咧就围到中国，你见到最明显就梗系日本啦。是吧南韩啦，其实台湾都是的，即讲开台湾呢，我哋搵集讲雷达，例如话萨德系统嗰啲呢，哇，原来台湾有个好鬼劲嘅雷达系统的，叫做 Polo 爪， 是吧， 雷达都系好鬼劲的，其实基本上整个华东华南都纳入佢嘅侦察范围。 搵集即系要讲台海关系。 台海关系是吧， 一定要讲。 有啲网友话呢，可唔可以讲大陆同埋对台嘅台海战争。有冇 意见啊， 即系如果打会点打。 打 哇！呢个真系好复杂嘅，其实 虽 然睇落去就好似好小型嘅局部战争，因为个方向好多啊，同埋咧始终有几十年大家个部署咧，变咗大家个部署都相当之精密。 系，虽然我个人认为都系唔会打嘅， 都唔会打 系啦。 好，咁咧就你见到咧就围住中国噶啦，基本上成个马六甲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咁样围住佢噶啦，基本上。咁你见到一个印度洋中间有一个嘅，系啦，咁嗰个咧就一个孤岛，但系原本咧 Alex 嗰个系英国。 哦，有啲殖民地啊， 系啦，呢个就租咗俾美国嘅，系啦，咁呢个印度洋一个支点非常。 咁啊，印度冇咧？ 印度冇喎，印度唔系美国民军嚟噶喎。 系咩？ 系啊，其实印度亲俄罗斯比较多。 系咩？ 系啊，你 即系自然独立咗之后就亲俄啦。 唔系咁讲，因为佢个武器系统都系比较亲俄噶喎，例如航空母舰啦，你见到佢嗰架航空母舰，同埋你见到佢嗰啲舰载机都用米格29嘅。 系咩？ 系啊，所以就俄罗斯嘅比较亲。 咁你嗰只美国喐唔喐到印度咧？如果真系必要事， 我谂美国会拉拢， 需要佢支援， 应该会拉拢人， 拉拢到 系啦。咁啊，佢哋有个叫钻石围剿网嘅，个钻石围剿网咧系包括咧就北咧就有日本嘅，东啊就系有美国啦，咁啊南啊澳洲，西原系印度啊。 系咯， 咁呢个嘅钻石围剿网啊，据说啦，即系都系攞嚟围住大陆嘅。 咁印度落唔落搭咧？最尾你估啊？ 我谂印度都半落搭噶。如果美军肯提供一啲装备， 系咯，提供 iPhone 俾佢生产就得噶啦。 咁啊，大陆冇得做啦。 系啦， 好啦，咁咧就我哋再睇就呢个系再睇得清楚啲啦。个美军基地包围圈系嘛，咁唔再多讲啦。好，咁咧就再睇下一张咧。咁咧就讲到去咧中共海外军事合作港口啊，基本上咧呢个咧就系讲紧咧大陆点样去反围堵啊。咁大陆就好兴嘅，例如话美国一个叫介入咧，佢就叫反介入嘅。咁呢个咧围堵佢就反围堵。咁呢个海外军事合作港口咧，包括啲咩咧？例如话你见到咧就全部都系一带一路嘅地方嚟噶。嗱，我哋唔好讲一带啦，我哋讲一路啊，又系一路嘅话咧，首先你见到系咪缅甸啊？缅甸咧有个军港嘅，系啦，嗰个叫做皎漂港啊。系啦，咁呢个军港点嚟嘅咧？就系当时咧就缅甸咧就起紧一个堤坝，咁就系中国起嘅。 咁啊，后来咧嗰度啲人咧就话喂收翻啊，因为你嗰个堤坝系影响我哋啲居民生计啊。咁咧就呢个情况收翻，但系话我唔紧要咯，咁你俾个港口我啦咁样。咁于是咧就收购大概80%嘅股权啊。咁于是咧就呢个港口咧就大陆任用噶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关港嚟嘅。咁、哦、个好处系咩咧？个好处就系、是、嗱，我哋咪成日讲马六甲嘅，咁马六甲嗰度咧一封咧大陆啲油就入唔到噶啦嘛。咁啊佢好快跪低啊。咁点算咧？咁咧佢哋谂咗条计，就不如我喺缅甸开个窿，咁咧就将啲油咧喺云南入翻嚟喎。咁一个咁嘅战术嚟嘅。咁另外你再睇远少少咧，见到孟加拉湾嗰度咧就有个咧孟加拉有个港口嘅。咁嗰度咧入咗一个就系、是、一个战略嘅突破口嚟嘅。咁喺嗰个位咧又系可以入原油嘅。好啦，你再睇远少少咧，印度下面啊嗰、那个成日讲石拿红茶嗰度系咪啊？ 系。 嗰、那个位咧就有个港口嘅，又系。咁嗰个港口咧其实又系可以咧帮到咧大陆嚟紧啲航空母舰要补给嘅时候咧就可以度补给啦。 哦，斯里兰卡 啦，哇！你喺石兰嗰度整翻个航母舰，咁你对住印度，印度都几惊啦。咁你巴基斯坦同埋中国咧就前后夹击印度，咁、 哦、 呢个就印度就好头痕， 烧后啦， 冇错。咁另外咧就你见远少少一个马尔代夫啦，马尔代夫都，不过真系唔知马尔代夫搞到点， 系咯，成日冇噶咯， 系咯，即系可能就系冇，唔知大陆点样帮佢，大陆帮佢可能填岛咧， 填系我填岛， 大陆咪可以啲南海岛礁咪又好劲嘅，可能帮佢填啊，唔知啊，可能咁嘅落答。咁咧另外远少少你见到嗰个巴基斯坦啊。上少少啊，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呢个军港叫做瓜达尔港口啊，好惊读错，瓜达尔港口。咁呢个港口咧就啱啱通咗铁路，咁咧就新疆落去嘅。 系 呢个好处就系、是，哇，源源不绝咧，有啲咩事，啲石油可以源源不绝入新疆啊。 即系由呢个中东直接由巴基斯坦要入到去中国嘅新疆， 冇错， 搵翻入去， 系啦，咁真系西气到。 咁咪经火车入咯，要 系啊，咁但系中间有好多贼噶，其实 啲 好多贼噶， 即系你知火车冇灭劫啊？ 咁又咁讲，咁啲贼都唔系少嘢。 我哋有解放军噶嘛， 同埋解放军入唔到巴基斯坦噶嘛， 我咪外判俾巴基斯坦咯。 咁所以巴基斯坦应承咗嘅，个总理就话啦，我哋会保障个陆上运输先安全。 系咯， 咁睇情况啦，啲大陆呢啲，咁当然巴基斯坦即系面子所在，应该唔会俾大陆啲嘢出事嘅。咁就呢、這个军港咧，听讲咧就帮好多咧，一带一路大家听过系嘛？ 有 一带咧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是，其实嗰啲九等穷国，例如咧，啱啱啊边个啊？退休地图讲嗰个哈萨克系咪啊？即系洪永城啊？系咪？ 好耐 啦，成个哈萨克嘅，咁咧就哈萨克一个最大嘅内陆国啊。 哈萨克呢度啊， 冇错冇错。嗱，哈萨克一个最大内陆国啊，全世界。咁咧，佢最惨嘅地方就系佢冇海啊。出口呢啲嘢係难好多，你知喺陆地运输个成本贵。咁於是呢其实大陆就嗱，我相信 都係整铁路啦，要 同佢讲嗱，我帮你铁路搭到出海。 哦，爽啊！ 咁所以大陆点解一带一路你见佢个进展咧，佢咁有信心，因为佢系用佢哋嘅铁路去打通佢所有嘅外交关系嘅。咁啊，迟啲揾集讲下一带一路嘅军事部署啦。系啊，即系如果网友中意就讲声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呢个 topic 就未必咁多香港人中意听。好啦，咁咧另外咧，你再睇远少少咧，就去到阿拉伯海嗰度都仲有嘅。咁啊，最出名咧，我好似讲过噶啦，纳吉布咧就喺嗰个嘅亚丁湾入少少啊，即系其实嗰个非洲个位啱。咁就沙特阿拉伯落啲，咁就非洲嘅东岸嗰个角落头，系啦呢个纳吉布啊。咁呢个咧就其实大陆咧就帮佢个军事港口个设备咧都有摆到啲落去嘅，咁所以咧就对大陆嚟讲咧呢个好重要港口嚟嘅第四。咁就仲有一个分裂嘅地方咧，就系、是、原来咧呢、这个纳吉布咧好识做生意嘅，日本、美国、法国乜嘢军舰都摆得嘅，大陆就讲到似得佢咁。所以咧就听新闻就唔可以听一边，真系呢个 即系自由港嚟嘅，就系 自由港嚟嘅呢弱个系啊。其实台湾学下咪好咯，亲下大陆又亲下美国，系咪又亲下英国、法国？ 其实以前不嬲都系咁嘅，不过唔知点解呢排怪怪地啊嘛。 因为蔡英文嗰个情况 系啊，佢啲民望麻麻地啊。 系啦，咁啊再远啲咧就肯亚嗰啲啦。咁肯亚咧今日有个新闻，肯亚咧有条铁路通咗咯，由首都通去咧啱啱好大概呢个位度啦。 系四套湾海港。 咁咧就有个海港通咗出嚟咧，咁变咗咧个铁路就源源不绝将啲货物由首都运输到呢个海港。咁就大陆咧就会将呢个咧做个军港揼咗喺度嘅。咁所以你见到咧大陆人咧都几恐怖嘅，基本上佢喺即系成个印度洋附近咧。都建设咗海军基地嘅，咁当然你同美军冇得比噶啦，但系都叫做军事部署都算唔错噶呢个度。 好， 咁我哋跟住咧，我哋就会讲一讲啦。 系啦，嗱呢个咧就大家睇多个讲算啦。 好，大舰巨炮主义啦，简单嚟讲就 系、是。系啦，主要就其实美军咧就系一个炮舰主义啊，即系话总之我去到边度，只要我有架无敌舰，乜嘢扫埋去我就扫咗先讲，冇讲咁多嘢啦。咁所以都系先军跟住先至同你讲政治啦。咁所以呢个同北韩都有啲似喎，你觉得啊？咁都系个军力强好多啦。 系啊。 好啦，另外南在京嘅重要性大家都知喺二次大战之后咧，大家发觉嗰个制空权嘅重要性啊，即系举例嚟话， 制空就系制海啦，可以做到。 制空先制海，系嘛？咁就主力舰当年咧，理论上就应该系海上巨无霸最强噶嘛。 系。 但系后来发现咧，如果你出动到航空母舰咧，系可以全剿嘅。 系啊， 咁呢个就其实二次大战咧，一个咧 一架航母舰啊，歼灭一个舰队， 冇错。咁所以哇，相当恐怖嘅一个舰队喎，即系主力舰啊、巡洋舰啊， 系啊，一次过。跟住仲有一样嘢嘛，飞机可以不停翻航母舰补给，装炸弹、装鱼雷， 冇错。 掟完即刻走翻去航母舰，再 reload 过，再出翻嚟。 系，同埋个速度快， 速快几百公里咁 啊 都有。 系啦、啊，即系个舰载机个作战半径本身大啊，速度啊高啦，同埋个数量有优势。 尤其是美军飞机好处就系大马力。吓，载油量大， 系 载弹量高， 系而家都系 ，所以基本上可能日本仔打日本仔，应该会输嘅。个原因就系因为飞机质量， 冇错，即系你大和号都唔系， 大和号冇好记嘅，打廿粒炸弹，十支鱼雷，系好 就搞掂， 系啦， 其实都强噶啦，喺高年代， 系啊， 系啦，咁呢个就 赖得噶啦， 呢个重要性啊，好啦 ，Alex， 好快脆，我哋 check in 下个舰载机嘅小常识好嘛？好啦，呢度咧由左至右，由上至下，整齐排列到我哋九架嘅核舰载机啊，你认唔认得几多架？ 认得几架咯， 啊左上角呢架咧？ 左上角呢架应该似苏联噶喎， 系啊，苏联嘅 苏27啊。 苏廿七改装出嚟 嘅舰载机， 冇错冇错，呢、這个叫做苏廿七 M， 但系有个名嘅而家33， 叫33， 系 苏33啊， 苏33， 即系廿七改咗33。 其实廿七系佢哋最 perfect 嘅型号嚟嘅，佢哋就将廿七建基于廿七，于是不停发展唔同嘅机型，苏35都系咁样发展出嚟，咁其实苏33、苏34都系咁样整出嚟，就我哋讲轰炸机可以讲苏 34。 另外你见到隔篱呢部都所熟面啦， 呢架应该系 F35 啦， 佢 F35 有分 ABC 嘅 ，ABC 应该系 C 啦， 系啦，呢个接 航母舰型， 接翼嘅呢架，咁咧就隔篱嗰架咧就可能你陌生啲喎呢架， 哇呢个冷战时代嘅咯大佬， 呢架好耐，呢架 A4 啊 ，A4 空飞机，呢架咧巴西圣保罗号转嘅用嘅， 哇呢啲 我都退役噶啦， 历史越战遗留产物嚟嘅， 巴西听讲都唔用啦个圣保罗号，好啦，跟住你见到中间第一幅系咩啊？呢架 AV8B 啦 ，AV8B 啊，呢架就美国嘅海军陆战队用嘅，咁就英国海军都中意用呢架嘢嘅， 因为啲航母舰世界啊嘛， 冇错，同埋呢个可以垂直升降， 系啊，佢后边一个 turbo fan 引擎，后面再拖四支管出嚟啊嘛， 冇错，呢个应该 F35 咧 B 咧，尤其是都应该有 抄佢嘅， 抄 佢 嘅，系啦，咁咧就个过程咧，呢、這个咧可以短距起飞， 系啊， 起飞嘅时候会短距嘅，即系会少少滑行，咁就降落嘅时候就垂直。咁就 哦，即系唔可以做垂直起飞噶？ 诶，垂直起飞得嘅，但系会嘥油咯。 哦， 咁你如果想个作战半径大啲啲咧，咁你就短距起飞，其实得嘅，短距起飞系冇问题 的。哦，得 ，OK。 尤其是我哋美国啲两栖攻击舰咪得嘅。 OK。 嗱，跟住你见中间呢架又系接翼嘅话，呢架 18啦， 呢架 F18 啦 ，F18。咁另外你见到都系嗰架系类似嘅。F35 啊， 35B 啦， 依家就 B 啦，系啦， 仲未可以实战嘅呢部，仲测试紧啊。 呢部已经系最多问题嗰部 啊。系啦，几时测试完咧？ 真系天知道真系。好啦，跟住你见到下面啦，左上面第一架呢架咧，好靓仔嘅，其实呢架 都系18嚟啫嘛。 啊，唔系呢架唔系18嚟噶，呢架似噶。 呢个似喎。 呢个系法国嘅阵风 M 啊。 系法国机。 系啊，呢个法国机嚟，其实呢架好嘢嚟嘅，不过咧就卖又卖得麻麻地，暂时卖到去边度咧？去到埃及。卡达尔系啦，同埋印度系呢几个国家先至买，咁啊当然法国空军自己装备咗啦，咁啊航空兵都有装备啦，咁但系法国个市场太细嘛，咁所以咧就呢架嘢好嘢嚟嘅，阵间讲好，跟住你见到再中间嗰部咧。 呢、这个样子我谂起 F14， 但系唔系 F14， 唔系 F14， 对家对家对家， 苏联米格啊， 米格冇错，米格机点可以唔讲佢系嘛？米格29SK 啊，米格29啊，咁啊，另外隔篱嗰部咧就应该你都有印象噶啦，呢部。 呢部嘅系你祖国嘅， 又我祖国，你都系你祖国呢、这个，呢、这个系歼15啊， 歼15 啊 ，OK， 下一张啊， 好。 跟住啦，嗱，我哋先喺呢个 break 之前，我哋先讲少少舰载机小知识啊嘛。好啦，咁啊四样嘢啦，咁你先讲少少弹射器啦。咁啊弹射器咧，全世界咧上一集讲过啦，就有美国同埋法国系咪啊？其实巴西嗰个都系嘅，但巴西嗰个就都系落后少少嘅。咁咧就先讲美国同法国嗰个弹射器咧，依家做蒸汽弹射。咁啊蒸汽弹射嘅好处咧就系无论你个机几重啊，即系我哋上次讲可能 B52 蚊啲啦，咁但系好重嘅机都可以弹射到上空嘅。咁啊弹射器嘅好处咧就系令到咧你所有嘅固定翼嘅飞机咧，你都可以摆上篮。咁所以咧就例如话我哋讲一啲嘅预警机啊，上次讲过预警机咧就系天空嘅雷达，即系话咧你有对眼长期好远望住好远有冇人咧走过嚟攻击。 因为海平面系圆噶嘛，咁你要高啲先睇到远啲嘅地方。 冇错，因为地球系曲面嘅，咁所以咧基本上如果你纯粹一个地面或者海面咁样扫咧，有啲系死位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天空度有只眼咧，就会相当之好嘅。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讲到前后起落架，一个蓝载机咧，其实同陆地做基地嘅航空兵有啲唔同，因为咧佢嗰个起落架咧必须要好强劲，因为例如你个弹射器啊，甚至乎就算你系讲中国同俄罗斯嗰啲咧，系个头翘起14度嗰啲咧，其实呢个起落架咧个力量都要强啲嘅。咁个起落架咧就本身要粗啲啦，即系如果你睇落去。另外一个情况咧就系佢咧，因为弹射器咧佢就会有个勾住嘅，勾住个前起落架咧，到时弹佢出去嘅。 系啊，勾住前面个辘噶嘛。 所以佢咧嗰个咧就要好强，同埋咧个辘咧原来有研究嘅。个辘咧一定要系两个辘嘅，双辘嘅，唔系单辘嘅。 系啊， 双辘嘅，咁啊细少少嘅。咁呢个咧就 系 均匀去分散个力量。咁同埋咧个好处咧就系、是，如果咧你有埋个制动器，个制动器就系咩咧？就系、是、要勾住嘅，勾住部机，即系话咧喺弹射之前咧，我要确保个机唔喐嘅。 哦， 咁呢个就系嗰个其中一个情况。好啦，咁另外咧，如果你睇到咧有个尾勾系嘛，个尾勾咧个作用咩咧？个尾勾咧就 降落嘅， 降落时要勾住船入面嗰个拦阻。索啊，令到佢停低，急速停低。个尾钩咧有啲学问噶，个尾钩咧又唔可以太长，又唔可以太短啦。太长咧就会喺降落嘅时候咧，都未跌个机辘都未掂地咧，就勾住个绳，咁就大镬啦，个机会失控啦。 系。 另外嗰啲太短啊，勾唔到又系死啊。所以个尾钩咧其实都 仲要强度啊。 系啊，个强度就系唔会扯散，唔会扯甩。仲有啊，仲有个学问噶，就系原来个尾钩咧掂到个拦阻索嘅时候咧，佢唔可以反弹噶，唔可以弹开噶。 好， 勾唔住弹开嘅话咧，咁啊大镬。 即系要黐到实嘅，一勾住就实。 又要搭得实，系啦，但系好快又要回复原形。所以咧，其实个尾勾个功艺好强，嗱，好多嘢唔系好难，但系咧要做到 perfect 就好难。好啦，咁另外咧个翼面积咧，其实咧我哋讲到 F35 咧 ，ABC 咧，你知唔知道边个嘅翼面积系最大啊？ 应该系 C 最大啊 嘛。C 最大，因为咧就 C 咧，你知，因为我哋借大概可摩纳得100米到嗰个嘅弹射嗰个距离，所以咧佢一定要食风。 即系话你短跑100米，你跑过去就要起到飞， 即系手都粗啲啦。 系啦，如果唔系就跌落海噶啦， 跌落海噶啦。咁所以个翼面积系最大嘅。 不过咧嗱，有少补充啦，因为有网友咧就喺YouTube 留言，就想睇下佢有三只起落架。 系。 咁我哋想我哋解释清楚俾佢听。因为佢唔知点解苏联嗰啲有斜台，而美国嗰啲冇，咁我就下一节翻嚟讲。 好，下一节再见。